摔了个仰面朝天，叫胡强一咕噜声在地起来，也不要那脑袋了，三节棍也不要了，是撒脚往回就跑，来到长茂的马前。哎呀，不行啊，顶不住，这小子可太厉害了。哎，我这屁股，要不是我长得结实，非把我拍死不可。长茂也吃了一惊。哎呀，什么人这么大的能耐，能胜得了我的先锋官呐？我说野小子，你在旁边休息，看我的。长茂这小子尖。他没过去，准知的金堂无敌将吕巨有两下，他一摆手，我说朱木英在给我过去，该你的了，你小子马落荒犯了罪了，该着你戴罪立功，遵令。朱木英双脚点灯来到两军阵前，把掌中这个大锤一晃，跟吕巨见面。吕巨一看朱元璋都在哪儿划了的，这都什么模样，这是这位跟猴骑骆驼也差不多少，长得瘦小枯干，骨瘦如柴，小鹰钩鼻子，薄嘴片，一对小母狗眼儿。呵，就你这样还是本将军我的对手？来者为谁？你别着急，是说话小点声啊，能耐大能耐小不再是声高低，不认得我是谁啊？我爹朱元璋啊，明朝的皇上，我是他老人家育儿干殿下朱木英，有个外号金锤太保。好，哦，吕巨一听有这么一号，听说这小子锤阵乱石山挺厉害，今天见着呢，看我们俩胜负如何。想到这儿，并不打话，抡起凤翅鎏金镗。战朱木英头一招使了个泰山压顶，招刘金堂奔朱木英脑袋就拍了。朱木英知道这家伙有劲儿，再看他双脚一点灯，两条腿把马夹住了，浑身上下都是劲儿，眼睛往上一翻，双腕子提着大锤一刀，开呀！双锤正好砸在躺上，兵器碰在一起，嘡啷啷一声，没把吕巨震趴下。这匹马踏踏踏往后倒退几步，吕巨就觉着虎口发酸，好悬没把凤翅鎏金镗扔了，啊！好大的劲儿，小子！再看金锤殿下朱木英更惨，马退出有一丈多远去，他把双锤交到单手，那只手紧抖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大个子这真有熬把劲儿啊。说着话抡双锤又战吕巨，也就二十多个回合呀，这两个人跟打铁一样，听他听他，没分出输赢来。长茂恐怕朱木英有事儿，妈，无尽忠无尽孝，该你们哥俩换班了，让那小磕巴下来休息休息。遵令。无尽忠一晃冰铁怀抱拐。这哥俩撒开脚来到两军阵，小哥吧，你回去休息休息。朱木英真有点盯不住劲儿了，正趁心意拨马败归本队。